《圣咏集》第93篇。上主为王，以尊为作衣冠。上主身着德能，腰束大权，他奠定了大地尘寰。大地尘寰不再摇撼，你的宝座由太初即已建立，你的存在从亘古即已开始。上主，江河已经扬波，江河已经澎湃怒嚎，江河已经似雷狂啸。高天的上主具有大能，压倒滔滔洪水的巨声，冲散汪洋大海的波峰。上主，你的约言万分忠实可信，你的殿宇永远应响神圣。